只感受打击，生命是自由搏击，几次跌倒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， 这是一场革命。现在命难与其是什么定义？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。This is our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。现在。 现在该趁热带

睡得着，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，没有地址太阳开始会绕会绕，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掉，是我说了太多就承受不了，也许时间是一种解压解药，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。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我是张薇。

想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午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三，气温逐渐走高，夏天近在咫尺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7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7到29度，丰台海淀在16到30度，大兴在16到2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火焰山在14到26度，清凉谷在14到28度，玉渡山在14到26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不吃早餐有什么危害？不吃早餐会加速衰老，容易发胖，影响学习和工作能力，易引起便秘。而高热量的早餐容易导致肥胖，油炸食品长期食用也会对身体有危害。用西式快餐当早餐、午餐和晚餐，必须要食用低热量的食物。另外呢，这种西式早餐存在营养不均衡的问题，热量比较高，早餐一定要有蔬菜或者是水果。而豆浆加油条的吃法呢，最好是少吃，一星期不宜超过一次。而且当天的午晚餐呢，必须尽量清淡，不要再吃炸煎炒的食物，并多补充蔬菜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为大家推荐了北京周边免费好玩的地方，本期节目继续给大家介绍，比如接下来说的黄草梁风景区。黄草梁被誉为古道明珠，是京西古道上一个极好的旅游驿站，徒步爱好者大多数都听过，登山远眺峰峦叠翠，连绵起伏直到天边。如果在这里看山海日出的话，则是气象万千，美不胜收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Yeah.

事，再接下去说完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，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